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4集。谁给你的勇气？局里的办事大厅，秦冉走得突兀，沈副局长心里却是不平静。秦宇唇角往下压了压，看林景轩打完电话回来，低声开口： 妈，哥哥，我们先回去吧，小姑还在等着呢。 宁晴现在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闻言也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林景轩。林景轩看了一眼秦冉被带走的方向，顿了顿，好半晌才低头看着手机说： 风慈刚刚给了我局里一个队长的电话，我回去找小姑，她应该有些人脉。 这件事三言两语说不明白，林景轩待在这儿又帮不上大忙，他准备回去跟林婉二人细说。宁晴跟秦宇都紧跟在他身后出来，林景轩注意到他，抿抿唇问： 阿姨不留下来？ 宁晴反应过来，秦冉还在警局呢，事情的结果还没有出来，随即又气闷停在原地说： 我等事情处理结果，小心点开车啊。 秦宇紧跟着林景轩上车，正巧一辆黑色的车从车库开出来，外面挂着大众的牌子。宁晴觉得有些眼熟，但眼下事情多，他哪有心思管这些，随即移开了目光。这种车秦宇也不会太在意的，却看到林景轩的脚步顿了顿。 哥，怎么了？ 秦宇偏头看他，林景轩盯着那车牌号看了一会儿，半晌后摇头道： 没事，走吧。 那是京城的车牌号，只是现在秦冉的事情压在心头，林景轩没有想那么多，匆匆转身取车。徐奶奶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紧张性，自从沈副局长来了后，她整个人就淡定了，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惹到了什么人物，却没有看到沈副局长现在正喝着茶，强压下心里的不安。徐奶奶趁机跟沈副局长说了一下秦冉林家之间的事儿。 这件事许慎可能真的有差错，公了的话他可能不太占便宜。 沈副局长略放心，又低头跟徐奶奶说了两句： 我刚刚是先挫挫那小姑娘的锐气，吓吓他们，最后再说私了的事儿。许慎伤得那么重，赔偿肯定少不了。 徐奶奶点点头，从潘明月开口的时候她就知道不能公了。 你们要多少钱赔偿我都赔。 宁晴看着徐奶奶没有刚刚那么尖锐了，斟酌着开口： 你看孩子晚上总不能在警局。 宁晴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绝对不能让秦冉留下案底。他僵硬着脸陪笑，也不敢说什么不是。看到宁晴果然被吓到，徐奶奶跟沈副局长都稍稍的松气。林家在云城也算小有名气，宁晴是续弦的婶儿，知道的人不少。更知道林奇那个续弦是个小门小户，翻不起多大的浪花。至于秦冉，一个学生，他们没有太放在心上。 赔偿的话，按照规矩来。 徐奶奶生性刻薄，说话都是斜着眼看人的。 我知道。 宁晴想了想，拿起手机去外面打电话询问律师。宁晴出去后，徐奶奶放下茶杯，拿纸巾擦擦嘴，轻斥道： 哼，萤火之过。 只是他这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沈副局长的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掏出手机一看愣了。 局长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沈副局长立马从椅子上蹦起来，额头青筋直蹦。 是是是，对，我知道了。 仅仅几句对话的时间，沈副局长的精神就有些萎靡了。 沈局怎么了？ 徐奶奶拿着茶杯抿了口茶问道。 沈副局长紧张地理理自己的衣服，眼神晦涩。 是局长。 他刚走到办事大厅门口，正面对上一行人。局长还穿着家居服，像是走得匆忙，没有来得及换衣服。警局的人都很熟，只是局长显然是落后于他身边那青年男人一步的，像是跟随着那个年轻人。大厅内的警察一时间都站起来叫了一声局长，其他人也侧目，竟然是局长。目光又忍不住看他身边的人，竟然让局长都落后于他一步，这究竟是什么人啊？那青年男人眉眼垂着，指尖捏了根刚点燃的烟，走近，脚步顿了顿，叼着烟看着满屋子的人，笑了一声。 人还挺多。 环视一圈，看到角落里的女生身上，那女生垂着脑袋，短发细软地搭着，手上似乎是拿着手机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一名女警陪在她身边。 陆昭。 局长小心翼翼地一句。陆兆颖回过头，垂眸看了眼徐奶奶的方向，又瞅了瞅屋子里其他蹲在一起的少年。 你是秦小冉那个同学吧？过来，我带你去找他。 下意识的，陆兆颖放轻声音。 局长，这件事先私了再公了。 这种小虾米，陆兆颖动动嘴巴就能解决了，真用这身份跟他们较劲掉价。 我先带他们回去，律师马上就到，希望类似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出现。 局长摸了一下脑门的冷汗。 啊，我知道，陆少。 他将两人送到门口。局长都这么伏低坐小，本来还吵吵嚷嚷的大厅没人敢吭声了。不知从哪里传来呼的一声，大厅里的人这时才在喘气。等陆兆颖带着潘明月离开了，徐奶奶才反应过来。 沈局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刚刚那个人是谁？ 沈副局长也愣愣地开口。 局长。 局长目送陆兆颖离开，这回侧身，他看着沈副局长半晌，最后摇头道： 哎呀，这件事能私了是最好的结果，运气好的话，或许得和平解决。 那他们赔的损失费？ 徐奶奶本来也打算私了的，就没有太在意。 还想让他们赔偿损失费？你们把家底赔光，能让他们私了就算是万分之一的运气了，人家是想公了私了都给你们来一遍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